在刻意避开，或命中我活该，当秋冬去又来，仍孤单，仿佛早已习惯。当悠悠长夜晚，我却也只是渴望被爱。愿望并不算自私，独自心算日子，今天可算是迟。从不知怎可找到合意，当人人能遇见，其实我一样可以。而这一刻感到从前从未感觉到被爱，让这一刻最精彩的继续精彩，这一切愿停顿。能相爱，今天是你，能让我深深被爱。愿望并不算自私，独自心算日子，今天可算是迟。从不知怎可找到合意，当人人能遇见，其实我一样可以。而这一刻感到从前从未感觉到被爱，让这一刻最精彩的继续精彩，这一切愿停顿。是你能让我深深被爱，不知不觉自然流露着爱念，还深深感觉在爱恋，祈求留住这让感觉浪漫每一天。而这一刻感到从前从未感觉到被爱，让这一刻最精彩的继续精彩，这一切愿停顿，是相爱继续能相爱，今天是你能让我深深被爱。